你好，今天做客大咖问答的是 Rancher Labs 联合创始人及 CEO 梁胜博士。梁胜是耶鲁大学计算机博士， Java 语言和 JVM 的领导设计与开发者。2008年他创建了 cloud.com， 因此被誉为 cloud stack 之父。2011年 cloud.com 被 Citrix 收购，梁胜成为 Citrix 首位华人 CTO。 2014年他创立了如今全球领先的容器管理公司 Rancher Labs。关于如何衡量技术团队的效率和产出，梁胜表达了他的观点。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技术团队如何科学地做绩效考核呢？梁胜回答，这个问题其实很难简单地去回答，因为大公司和小公司会差得很远，不同公司的实际情况也有很大的差别。我感觉最近一段时间 OKR 确实比较流行，也有很多公司在实行，不过绩效管理是个很难的课题，现在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。不管是以前的 KPI 还是现在的 OKR， 我感觉没有太大的本质上的差别。关于如何科学地做绩效管理是存在较大争议的，因为影响绩效的因素太多，比如员工具体做事的方法、业务的成绩、产品最终在市场上成功的程度。我看到很多公司虽然制定了很复杂的 KPI 或 OKR， 但并没有把这些因素很好地融入，实际上呢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。并且 KPI 是半年到一年才制定一次，实际上对员工的影响也不是特别的大。 KPI 或 OKR 说到底呢就是个目标，目标制定了以后，关键是怎么达到，这才是管理者真正应该关注的。员工肯定是希望达到目标的，但是有可能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或者能力不足，作为管理者要通过有效的管理方法帮助员工达到目标。一个技术团队的产出很多时候并不是基层员工能够决定的。举个例子，有两个技术团队，他们的聪明程度一样，用功程度一样，工作强度也一样，但是他们奋斗一年之后，两个团队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产出。一个团队的产品非常成功，卖得很好，对于公司来讲呢，产出就非常大，而另一个技术团队的产品方向错了，等于一年的时间白费了，对于公司来讲就没有产出。这不是技术团队的错，他们只是完成管理层指派的任务，所以技术团队的产出不能用写了多少行代码、攻克了多少技术难题来衡量。还有些员工呢，会想办法把自己的 OKR 制定得很容易达到，这样到季度末的时候，看他的完成情况都没有问题，但是对公司来说没什么价值。所以用 KPI 或 OKR 来考核漏洞太多了。我个人觉得管理者对员工主观的考核或者同事间彼此的考核更重要，是不可或缺的。有的员工可能技术能力很强，但是对同事的态度非常差，把团队的气氛搞得很差，他的 KPI 可能每一项都超额完成，你看不到它存在的问题，所以主观考核是很有必要的。不是说有了 KPI 或 OKR 人就成了机器人了，那还有管理者干嘛？搞个项目管理软件不就行了？具体考核方法上，比如给大家发一张问卷，让大家从技术能力、团队精神、工作态度等方面给部门其他同事打分，实际上呢是很管用的。 KPI 或 OKR 更加适合大公司，因为公司大了以后，主观的判断力就会下降，使用绩效管理工具可以避免一些不公平的现象。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，以您的经验来看，如何打造高效的研发团队呢？梁胜回答，首先呢，要看高效怎么定义。我的定义就是，这个团队取得的经济价值。所以，高效的技术团队首先要做高效的事情。中国最高效的团队在哪里呢？我认为一定是在百度、阿里、腾讯、京东、华为。不管团队里的人是不是最牛的，都是高效的。实际上，技术团队对业务的成功有非常大的直接影响力，这一点一定要不断地给技术人员灌输。你一定要做对的事情，做的事情一定要有价值。我在国内看到很多技术团队，真的每个人都很投入，都很努力，但是做的事情错了，领导者没有把握好方向。一眨眼，两年、三年过去了，花费了这么多时间和心血，但是最终我们不能认为这个团队是高效的。上面这个前提满足了，其次才是做事情的效率的问题。当然不可能所有事情一上来都能看得很准，技术人员在发现做事情的方向出现了偏差，或者这个事情本身价值不大的情况下，一定要及时调整方向。如果你没有决策权，你可以跟你的主管提出来，如果你的主管坚持一条路走到黑，或者他虽然认同你的观点但无力改变，这个时候你还不如脱离这个团队，至少去了别的团队还可能会高效一点。我接触过很多技术团队的管理者，在我看来，他们对具体事情的关心远远不够。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他们只关注大方向。在我看来，商业竞争和游泳、篮球等等体育竞赛实际上是一样的。体育竞赛最后只有一个奥运冠军，每个行业最终也只有一个第一。运动员要怎么培养呢？如果教练来了之后，只是给运动员定个 KPI， 比如今年要进入三强，或者三分进球率要达到 80%， 这样的教练有什么用呢？你去看看那些知名的教练，他们可是每天盯得很紧的，一个动作做得不对都会马上来纠正。我们的技术管理者跟教练比起来差得太远了。在我看来，大部分技术管理者可以提升的空间啊是很大的。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，你觉得一个技术领导者的领导力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？梁胜回答，技术领导者首先要把握方向，如果你没有跟对人或者没有做对事儿，那么不仅耽误了自己的时间，还把团队成员的时间都耽误了，这是很悲惨的。所以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要训练自己的眼光。你把这个问题想透了，并且能够很好的传递给团队的人，那你就是领导者，你的团队也必然很有动力。其次是执行力，在技术方面，对具体问题的洞察能力，对公司、团队、业务存在的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和提出，这种能力呢，需要通过不断的训练来提高，也是每一位技术领导者都需要努力去修炼的。我觉得比尔盖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优秀的技术领导者，他在上世纪70年代就预见到将来家家户户都会拥有个人电脑，所以他去做了操作系统，这就是做对的事情。但是具体做事情的时候，他也非常关心细节。大家都知道乔布斯也非常关心细节，所以能够把技术产品做到最好的人，都是对产品、技术、体验、质量这些事情非常在乎的，真的像一个教练一样调教出了一批优秀的人，这些人现在也成了各大公司的领导者。以上就是梁胜博士的观点，有没有让你感到意外的地方呢？对你是否有启发？